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八集，钻石卡。宁晴跟陈淑兰朝门外看，秦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外，他手上拿着一张纸，斜倚着门框，似笑非笑的样子。他的笑带着随性，有些凉薄，剩下的是几乎要冲破骨子里的邪。宁晴约的医生没有那么早，可他不想去送秦冉上学，所以撒谎。眼下他多少有些尴尬。秦宇是横川一中的风云人物，宁晴经常去开家长会，学校里不少人都知道他是秦宇的妈妈。这种时候他不大想让别人知道秦冉这种坏学生也是他的女儿，他是抗拒的。陈淑兰并不傻，她起来后试图找宁晴说通。她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剩多长时间了，可秦冉还年轻，若她不管就真的没人管了。两人都没有料到秦冉回来了。宁晴看着秦冉，张了张嘴，连解释都显得无力。 冉冉，妈不是这个意思。 她从一个农村人到豪门太太，林家除了林奇还有林景轩，其他人对她总是带着审视以及毫不掩饰的鄙夷。宁晴花了12年，在秦宇的争气下终于站稳脚跟。看起来变化很大，实则骨子里还是自卑。突然来了一个秦冉这样的，他心里没有预期也不可能。刚刚那番话也就在陈淑兰面前抱怨，没想到会被秦冉听到。秦冉脸色没有变化，他一只手揣进兜里，用并不耐烦的语气说，无所谓。宁晴愕然地看着他。陈淑兰叹了一口气， 冉冉，妈刚才是气过头了。 宁晴找回声音，无意识地将肩上的披肩裹了裹。 你回来的刚好，我让人给你重新收拾了一下房子，你以后就住3楼，我是照着雨儿的房间给你布置的。 用不着，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我住宿舍。秦冉眯着那双好看的眼睛，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说完他就侧身去了3楼收拾东西。他没有什么东西，就一个黑色的包，一台电脑，一个手机。陈淑兰跟着秦冉进了房间。 唉，住宿舍也好。 陈淑兰站在门口边看了他半晌，神色有些厌厌的。 你要跟同学好好相处，性子别太急。 他说了一堆，秦冉就听着十分有耐心。目光扫着宁晴布置好没有多久的客房，很暖的色调，像是秦宇喜欢的那种，秦冉并不太习惯。他低着眉，不紧不慢地收拾着，将背包拉链唰的一声拉起。陈淑兰盯着他。 冉冉，你为什么要骗你妈？ 秦冉将背包甩到背后，微微挑着的眉眼又狂又野，示意陈淑兰继续说。 你9岁时小提琴就拉得非常好了。 陈淑兰扫了一眼房间暖色调的装饰，按着脑门。秦冉喜欢冷色调的东西，包括他的衣服都是黑白这类的。 当时那个帝都的老师特地来宁海村住了半年吧，要收你为徒，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呢？ 没什么好说的。秦冉轻描淡写的一手揽过陈淑兰的肩膀，带着哥俩好的脾气说道，你少操点心，小姨说我妈小时候长得好看，你最宠她，现在她把你接过来照顾，你就安心养病，我一放假就去看你。平心而论，宁晴对陈淑兰非常孝敬， 人老了，总想子孙缠绵，秦冉知道他内心惦记着什么。两人下楼，宁永晴坐在客厅沙发上发愣，看到秦冉背了个包下来，穿着他自己的白 T 恤。他站起来，发现秦冉说要住校，是认真的。他给秦冉准备了一衣柜的好看裙子，还有名牌包，秦冉都没有带上。宁永晴没有反应过来，他手上拿着茶杯，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怎么可能会有人不喜欢住别墅，不喜欢名牌衣服，不喜欢名牌包？我去学校，外婆就交给你了，有假我会去医院。秦冉一手插进兜里，一双杏眼又斜又冷。林家距离学校近，有专门的营养师，高三学习忙，一中压力大，家里有条件的都不会选择住校，家长陪读的多。宁永晴也知道秦冉住在林家最好，可他看着秦冉背着包往外走的样子，微微一顿。林家那几个小姑子过几天就要来了，最终他还是没有开口留神。宁晴让司机送秦冉。 你哥哥跟你妹妹都是啊，总之你好好读书。 看着秦冉离开，他绷紧的神经莫名一松。陈淑兰送秦冉出门，要跟着送他去学校的时候，被秦冉拦住了。陈淑兰站在大门口，他知道秦冉古怪的东西非常多，被他当作宝贝对待着。可看着被他背在后面的黑色背包，陈淑兰忽然想起秦冉根本就没有带他的东西来领家，从一开始他就打算住校。秦冉没有直接去学校，而是先去了一趟银行，排队取了号，去柜台。柜台小姐看着他随意递过来的钻石卡，愣了好半晌，然后结结巴巴道： 我去找我们经理，我权限不够。 嗯。秦冉半低着头，细白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柜台。我就转一笔资金。一般持有钻卡的很少有人亲自来银行办理业务，都是银行经理找他们办理业务的。秦冉转了一笔资金，银行经理亲自送他出来。银行距离学校不远，走路十分钟不到。秦冉跟林家司机道谢，让他回去。司机只是看了一眼不远处笑得殷勤的银行工作人员，这银行林家人没有来过，他并不认识，虽然奇怪，但也没有多话。秦冉绕了个近路回学校，正值中午，天气炎热。 徐老说的那家饭店在哪儿？ 阳光下，陆兆颖的耳钉反射着光，他拿着手机打电话，在路口张望着。身后，程俊不远不近地跟着。阳光正烈，他身上穿着的黑衬衫也不让人觉得热，莫名有一股寒气。一张脸没有什么表情，可就是好看，沉脸又分明。他想找个树荫等着陆兆颖问路，一抬头看见左边拐角处的路口有几个头发染成鸡毛色的人围着一个人。那人手中拿着个黑包，手指是苍凉的白，外面不太正经地披着一中的校服外套。他长相扎眼，神情漠然。陈俊愣了愣，陆兆颖问好了具体地点，挂断手机，也看见了眼前的这一状况。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